大卫传的第十七讲。今天我们要讲撒母耳下的第十二章。上一次已经跟大家开始讲了，就是大卫犯了奸淫，而且还犯了谋杀，因为他想遮掩他自己的罪。今天我们就会见到神差派拿单先知来到面对大卫，讲出他的罪，以致大卫没办法，只可以认罪在神的面前。他的确是得到神的赦免。所以今天的题目我叫他做神不算为有罪的便是有福。这一节的经文是取自罗马书的四章八节。我刚刚新近先跟大家讲完罗马书，未讲完晒的，只是停了下来。四章八节就是说神不算为有罪的便是有福。神是等了有成九个月的时间，才差派拿单先知向大卫来到兴师问罪。大卫在诗篇的三十二篇，他描述了他自己在这个时候的经历。当他未被神宽恕之前，他的内心非常非常之痛苦。我们见到所有的罪都是要被揭发，受到谴责，经过认罪悔改，才能够被神赦免，我们才能够是与神和好。今天的大纲一共是有四点，是很简单。首先第一点，大卫要面对自己的罪，撒母耳下的十二章一至到十二节。第二点呢，大卫承认自己的罪，撒母耳下的十二章十三至到十四节。第三点呢，大卫被神管教，撒母耳下的十二章十五至到二十三节。而第四点，大卫是被神复兴，撒母耳下的十二章二十六至到三十一节，亦都是历代至上的二十章一至到三节。我们先看第一点，大卫面对自己的罪。拿单先知，我们知道他曾经是被神差遣去见大卫，上一次是有很大的祝福，讲出神希望和大卫来到立约，这个就是大卫之约，话给大卫听他将会有一个永远的王朝，亦都话给大卫听你有一个仔是将会为我来到起圣殿。但是今次拿单先知来到面对大卫是很不同，今次是要指出大卫的罪。拔士巴的 BB 仔很快就要出世了，所以神差遣拿单先知来到见大卫，给了他一个任务，一个很艰难的任务，不容易的，叫他走去面对王。喂，中国人讲什么啊？伴君如伴虎，是吧？你还要走去，不是伴住王，你还要讲出他的罪，你想想多得人怕。用乜嘢大卫嬲起上嚟，哇！捉咗拿单走去斩头，佢已经杀咗乌利亚啦，唔争再杀埋拿单啦，系嘛？所以系非常之危险嘅事。但系拿单就好有智慧，佢讲咗一只古仔俾大卫听。佢仲用咗牧羊人同埋羔羊嘅故事讲俾大卫听。点解啊？因为大卫系一个牧羊人，佢嘅心里面对羔羊是有感情，是吧？在他内心深处，他对羔羊是非常之有感情。拿单这个故事非常之巧妙，这个比喻。他讲了给大卫听之后，大卫都不知道原来拿单讲紧自己。这个就是巧妙的地方，是吧？他完全没有察觉到，因为拿单亦都没有指名唤姓。拿单只是讲了一个故事问大卫，他说现在有两个人，一个有钱佬，一个富翁来到欺压一个穷人，我应该怎样来到处理。大卫以为他只是问求问自己的智慧，所以他完全是没有戒心。这一个这样的比喻非常之简洁，只有六十一只字，当中只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富翁，另外一个就是穷人。个富翁呢有牛有羊，非常之个富有。嗰个穷人呢乜都冇，只有一隻小母羊。呢隻小母羊自细同呢个穷人嘅儿女一起长大，一起分享佢哋嘅食物。 说这个穷人就当他好像女儿一样。在说当时以色列人的习俗都有养宠物的习惯，所以大卫听了上来、完全觉得这个是一件真事。那个故事怎么说、那个富有的人，那个财主就有个客人来到找他，来到探访他。哇，这个富有的人本来应该杀了自己的牛羊来到招待这个客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是偷了他隔离邻舍穷人的那只小牧羊来到是招待他的客人。其实这个故事这个比喻非常之简单。那个财主是谁啊？是大卫。那个穷人呢是乌利亚。那只小牧羊呢就是拔士巴，是吗？还有一个人的，如果大家留意，就是那个客人。你说那个客人代表什么啊？在经文里面三次提到这个客人，其实这个客人就是大卫在宫殿的屋顶那里来到引诱他，来到试探他那位，就是这个客人，是吗？很多时候当我们遇见引诱试探，当我们开门的时候，这个试探我们的客人就会走进我们的屋里面，然后就喧宾夺主，成为了主人。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大卫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他就嬲到不得了，他发誓，他说这个财主一定要死。原文是说是死亡之子，他死硬的，他一定要判他死刑。大卫没有想到冲口而出这句话是讲紧他自己，是吗？这个就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7章1至3节，说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见到人家眼里面的刺，但是见不到我们自己眼里面的梁，是吗？他自己做了这件事，他居然不知道，他说要判这个财主的死刑。其实在以色列犯偷窃不是死罪来的，拿单先知亦都未讲出他同拔士巴行奸淫，亦都未讲出他杀死了乌利亚，大卫已经说要判这个财主死刑，而且大卫讲什么啊？要四倍来到偿还。其实这个是旧约的神的律例典章，你偷了人东西是四倍来到偿还。等阵我们就会见到怎样四倍来到偿还。于是拿单先知就怎样拿起圣灵的宝剑，立刻就出击。他立刻跟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财主。跟住拿单就提醒大卫，他说你不记得了耶和华对你的恩典有多大，是他立你成为以色列人的王，是他救你脱离扫罗的追赶，是吗？是他将扫罗所有的东西给你，扫罗的财产，他的家业，包括扫罗的妻妾。这个是犹太人当时的习俗，就是如果一个王死了，继承他的那个王将会是承受所有的妻妾。这个是一个习俗。拿单先知说，神给你这么大的恩惠，以色列家犹大家都给了你，你居然还不满足，你自己都已经这么多妃嫔了，还给了扫罗的妃嫔给你，你还不够皮，你还要走去跟拔士巴来到行奸淫。大卫对乌利亚当然是犯了很大的罪，谋杀罪，对拔士巴他亦都犯了奸淫的罪，但是其实他最触犯的是谁啊？是神自己，因为他藐视耶和华，他藐视神的话语，藐视神的律例典章。十诫当中我上次讲他犯了四诫，是吗？他贪恋人家的妻子是第十诫，他作假见证陷害乌利亚是第九诫，他犯谋杀是第七诫，奸淫是第六诫。其实我说他已经有犯了第一、第二戒，因为他根本没有将神放在首位，他亦都是自己就成为了自己的偶像、他大无私样去犯罪，好像自己有犯罪的特权一样。大卫可能 认为自己可以逃脱他的罪名，逃脱神的审判，但是神绝对不会让他这样这么轻易是逃脱。他安排乌利亚被杀已经是够坏，是吧？但他重点是假敌人的手来到杀死自己人，这件事更加是罪无可恕。虽然他是假敌人的手来到杀死乌利亚，但他不能够逃脱罪名，因为他就是幕后的黑手，他就是那位主谋。大卫和拔士巴犯奸淫可能是一时冲动，但是他杀死乌利亚绝对是蓄意，绝对是预谋，是吧？这个可能是原因为什么在列王纪上十五章五节数算大卫的罪的时候没有讲到他和拔士巴犯奸淫，正是说他是谋害了黑人乌利亚。其实大卫犯了两项罪，一个就是谋杀，另一个就是奸淫，他将会为这两件事付出很沉重的代价。其实大卫是犯了三样罪，第一样罪就是谋杀乌利亚，第二项罪呢他是藐视神，第三项罪呢是和拔士巴犯奸淫。所以我们逐项逐项来看，先看第一项，他杀死乌利亚，以致刀剑是不会离开他的家。离开他的家不是讲他的后人，不是说他几代之后的后人，而是他当时直系的亲属，刀剑不会离开他直系的亲属。永远这个字都很有意思，是吗？不是说大卫的家世世代代都会被神惩罚，的意思是什么？大卫有生之年刀剑不会离开他的家，而我们见到真是这样。长子暗乱他是被押沙龙第三个仔所杀死，撒母耳下的十三章。第二，大卫的第三仔押沙龙是被约押他自己的元帅杀死，撒母耳下的十八章。还有第三呢，他的四仔亚多尼亚是被所罗门和所罗门真王位被所罗门杀死，列王纪上的二章二十五节。加埋他和拔士巴所生的 BB 仔，一共是四条人命，这个就是他自己宣判他自己的罪要四倍偿还。我们见到神真的非常非常之认真对这些事。还有第二点呢，除了大卫犯了谋杀罪，大卫还藐视神。因为大卫藐视神，他的家人都藐视大卫。你看看他的大仔暗恋，暗恋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忠心。但是这个暗恋从来没有忠心大卫，他亦都没有尊敬大卫，所以他才会强奸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撒母耳下的十三章。三仔亚沙龙呢，他名字的意思是父亲是平安，但他有没有比他爸爸平安啊？不特止没有比他爸爸平安，他还追杀他爸爸，反叛他爸爸，是吧？撒母耳下的十五章至到十八章。还有四仔亚多尼亚呢，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主，他不单止没有尊神是主，他简直就没有尊他爸爸是主，没有尊他爸爸是王，是吧？他和所罗门来到是争王位，以致是被杀，列王纪上的二章二十五节。我们见到大卫四个仔，头四个仔只有第二个仔基利亚，经文没有讲到他任何的坏话，没有任何的污点。基利亚的意思就是父亲占上风，或者完全是父亲的。有很多的解经家就说，喂，没有提到这个人可能他英年早逝咯，但我想也都可能有第二个原因，因为他妈妈是哪个啊？又靓女又聪明的阿比该，是吧？可能阿比该一早就教他的仔不要跟你的兄弟争权夺位，所以这个人圣经是没有讲到他任何的坏话。除了大卫谋杀乌利亚，除了大卫藐视神，还有第三样，就是大卫犯的奸淫。因为大卫犯了奸淫， 所以神允许大卫的妻妾给了是亚沙龙。大卫和拔士巴的奸情是在说秘密进行的，是吧？但是亚沙龙和大卫的妻妾呢，是在说光天化日之下，日光之下来到是举行，在全国的人民的面前，撒母耳下的十六章二十二节。大卫被神惩罚，其实惩罚他的事项和神在说申命记的二十八章和利未记的二十六章讲到同以色列人立约，若果他们不听话会有什么后果，是一模一样。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大卫所得到的惩罚其实同以色列人得到的惩罚是一模一样。有什么惩罚啊？首先儿女是会被杀，是吧？还有呢，妻子被人占据，还有呢，被逐出境，逐出以色列国。大卫呢，由于他犯了罪，他的儿女亦都是会被杀，刀剑不离他的家。他的妻子呢，被亚沙龙来到占有，是吧？还有呢，他将会被亚沙龙追赶，追到他要逃命离开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见到大卫得到的惩罚和以色列人得到的完全一样，神绝对是公义。不单止神是公义，神还是怜悯。在述这些的律例典章当中，神亦都是包括了悔改和赦罪的部分，就是任何人愿意认罪悔改，神是会赦免。这些的经文就在申命记的三十章和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四十节。我们讲完了一点的了，是吧？大卫面对他自己的罪。第二点呢，大卫承认他自己的罪。大卫知道神的判断是公义的，是公正的，所以他绝对是没有为自己辩护，甚至他没有任何的藉口。你记不记得扫罗啊？神指出扫罗的罪的时候，扫罗怎样啊？哎呀，不关我事的，是啲人民咋，是吧？哎呀，我不是我等你不切，是啲人民要走了，所以我才献祭咯。喂，神叫他是杀晒敌人，甚至啲牲畜，他又没有杀到那些牲畜，他怎样回答神啊？他说不关我事啊，我想将这些牲畜来献给你。你想想扫罗多少藉口啊？但是大卫完全没有藉口。当拿单数算他的罪的时候，大卫怎么说啊？我得罪了神。撒母耳下的十二章十三节。我们见到真正的认罪悔改，就是知道自己是得罪了神，这个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大卫在他沉默的岁月当中，他是非常之的痛苦。他写了两首的忏悔诗，一首是诗篇的三十二篇，另外一首是诗篇的五十一篇。如果我们读三十二篇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作者好像谁啊？好像一个生了病的老人家一样，绝对不是一个壮年的勇士，是吧？好像一个生了病的老人一样。在诗篇的五十一篇呢，好像是一个失去了一切的信徒一样，失去了圣洁、喜乐、见证，失去了智慧，失去了平安。这个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的作者还是很害怕神是会从他的身上拿走圣灵，就是好像神在扫罗的身上拿走圣灵一样。大卫经历了很强烈的情绪，他的身体很痛苦，但是就留下了两首非常之宝贵的忏悔诗或者祷告诗给我们，就是诗篇的三十二篇和五十一篇。我们见到大卫他真是真心认罪，我们刚才说他没有任何的藉口，好像扫罗一样，他绝对没有博取神的同情，他言语欺少，所以给我们见到他真是真心来到认罪。就是好像在诗篇的130篇3至到4节，他说主耶和华啊，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在诗篇的32篇5至到6节， 啊，大卫话：我向你陈明我的罪，我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那身为通奸犯、杀人犯，大卫其实是应该被处死，但是拿单先知向大卫保证，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同样我们都很感恩，是吧？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怎能够是得救啊？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吧？我们都会犯罪，甚至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如果我们真是真心接受相信祂的话，无论我们犯什么罪都能够是被赦免。难怪大卫日后在诗篇的103篇的12节他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个也是原因我叫今天这篇道做神不算为有罪的便为有福，是吧？罗马书的4章8节。虽然大卫的罪被神赦免，但是我们迟些会见到他要为他自己的罪来到承担责任。另外一样东西给我们见到的，就是神是非常之的公义。大卫所杀死的是一个黑人，是一个外邦人，是吧？但是神是一视同仁，他没有偏帮犹太人。若果犹太人杀死一个外邦人的话，一样是会受到惩罚。拿单先知所以对大卫的回答，他说神已经赦免你，只是这一个就是关键。虽然神赦免了大卫的罪，但他要为自己的罪来到承担后果。大卫和拔士巴所生的 BB 仔是会死亡，这个正是刀剑不离他家的开始。我刚才都讲过，这里我要讲得很清楚，圣经绝对没有教父债子还。这个 BB 仔去世不是因为大卫犯了罪，所以这个仔要替他爸爸来到赎罪。圣经绝对是没有教这样的教导，在以西结书的18章是讲得很清楚。那你说个 BB 仔为什么要死啊？经文有解释的，在撒母耳下的12章14节，因为大卫的罪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当我们每个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比教外的人有机会来到亵渎神，是吧？神要世人知道他是公义的，所以他会得是将一切亵渎他的东西来到是拿开。这个就是原因这个 BB 仔一定要死，而不是他死是为了他爸爸来到赎罪。所以这个 BB 仔一生出来就有很重的病。我们讲了两点，第一点就是大卫面对他自己的罪，第二点就是大卫承认他的罪，第三点呢，大卫被神管教。我们要知道神管教他的儿女不是出于他的愤怒，是出于他的爱。愤怒是什么人的身上啊？是不信的人，不接受他的人身上是有神的愤怒，但是在他自己儿女的身上呢，是出于爱。他的管教是出于爱，是要我们得到益处。这个就是好像希腊，古代的希腊父母都会将小朋友送到去学院那里学习跑步、摔跤、打拳或者是游水。我相信我们当中都有很多的父母都会送我们的仔女真的学很多的东西，是吧？就是要他们怎样，希望他们长大了之后帮助他们的身心，是吧？帮助他们的身体，帮助他们的思考，我们都会这样做。这个就是一些的培养，就是好像神管教我们一样。所以神管教他的儿女不一定是要我们犯了罪他才管教， 很多时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准备我们能够是面对将来，或者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挑战啊，有一些困难，我们可以是啊面对这一些。亦都好像是古代的教练训练那些运动员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嗱，我哋时时都话 no pain 就 no gain， 所以好多时我哋都要经过有啲嘅痛苦磨练，我哋先至将来系会有成功。嗱，神俾我哋嘅管教好多时都系一样。嗱，拔士巴生咗呢个 B B 仔，我头先话佢就病得好紧要。大卫恳求神嚟到系打救呢个 B B 仔，佢甚至瞓咗喺个地上。他还禁食添。嗱，希伯来文的原文是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和合本就说大卫到里面去，他很可能就是回到自己宫殿的内院，他才睡在地下。嗱，记不记得曾经大卫因为约押杀死押尼尔，他不能够惩罚约押，他就怎样？他很伤心，他亦都是回到他的内院。他对住他自己很多心腹的奴仆，他说什么？他说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洗鲁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他很可能就在内院对住他的仆人来讲这番话。而今时今日他怎样？他亦都瞓咗喺个地下度啊，来到为他自己的罪，亦都为了这个 BB 仔来到悲伤。一个老的仆人啊，最年长的仆人想拉回他起身都拉不到。啊，注意神根本没有阻止大卫来到祷告啊，神可以阻止他的，神可以说你不要求了，没有用的了，是吧？你都不要祷告了，但是神没有。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大卫已经有很多个月离弃了神，是吧？他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他才犯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罪。这个 BB 仔经过一个礼拜之后，都未到第八日，就是犹太人帮他们的 BB 仔男仔行国礼和取名的时候，是第八日，都未到第八日他就已经死了。这个 BB 仔连一个名都没有，但是将来我们会见到大卫和拔士巴另外一个 BB 仔所罗门，他有两个名。神很喜欢所罗门，所以赐多一个名给他。但我们等阵是会来到看这一点，但我相信神是公义，这个 BB 仔是会去到天堂。迟点我们又会回来看这一点。有人可能会问，哇，一个慈爱的神，公义的神，为什么不回应大卫的祷告？他这么伤心，他又已经认罪悔改了，是吧？你咪由得个 BB 仔存活咯，系嘛？又有人会话：哎呀，吓，呢个 BB 仔死啊，唔关个 BB 仔事啊嘛，系佢父母所犯嘅罪，系大卫同埋拔士巴，点解要个 BB 仔死啫？亦都可能有人会问：咁点解神容许大卫同埋拔士巴犯奸淫啫？神可以阻止噶嘛？之前神咪阻止大卫去恩待亚门人咯，点解神而家就唔阻止大卫同埋拔士巴犯奸淫啫？累死咗乌利亚同埋佢一齐嘅嗰啲战士，系嘛？喂，如果你继续问嗰阵时，可能最终你会问嘅问题就系一个慈爱嘅神，点解会容许世上有咁多嘅罪恶、咁多嘅邪恶啊？喂！好多人会问这个问题的，尤其是教外的人、不信的人，是吧？喂，你不如问一下，为什么神容许亚当夏娃犯罪？他不容许亚当夏娃犯罪，就没有罪在这个世上咯，是吧？但是啊，亦都有人会问的，如果神不容许亚当夏娃犯罪，有人会怎么说？哇，你这个神真的专制了，不给人自由的，是吧？啊，样样都管着了，连犯罪都不给他犯。所以做神都很难，容许亚当夏娃犯罪，有人会出声，是吧？有人会得来到是话神，如果不容许人犯罪，又有人会话神，是吧？但我们不妨看一看大卫怎样来到回应神。 神有没有答应到大卫的祷告？没有答应到。但我们看看大卫怎样，在诗篇的51篇第15节他赞美神，在诗篇的51篇14节他说神是公义，是吗？有没有见到啊？一个没有被神应许他祷告的人，居然说神是公义圣洁，要赞美神，是吗？他没有质问到神，反而是很多不信的人去质问神。大卫所做的真的很值得我们来到学习。大卫他所做的给我们见到他真的很有信心，而且他很爱拔士巴和那个 BB 仔。一个王是会得去为他后宫三病的 BB 仔来到悲伤，我相信没有多少个人会做得到。大卫就是这样，虽然大卫犯了很多罪，但是他始终都是一个温柔的牧羊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没有被他的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希伯来书的3:13，那些仆人很担心大卫的忧伤，原文说忧伤，其实忧伤这个字什么意思啊？邪恶的意思。那些仆人很怕大卫会伤害自己，所以他们都不够胆讲给大卫听个 BB 仔发生什么事。但是很快大卫就见到那些仆人怎样啊？吱吱针吱吱针在他后面细细声讲嘢，他就知道他的 BB 仔已经死了。大卫怎样啊？即刻起身沐浴更衣抹油，去哪里啊？去耶路撒冷的帐棚那里来到是敬拜神。你想想很多人在逆境当中会怎样啊？离弃神，本来相信的我现在不信了，你这位神都不祝福我的，是吧？大卫呢，神有没有回应到他的祷告啊？没有回应到，但他仍然敬拜神，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大卫是一个最合神心意的人。之后他就回到去后宫来到去吃东西，仆人都不理解大卫为什么会这样的，个 BB 仔未死嗰阵，大卫就点啊？禁食，瞓咗喺个地下度，系嘛？但系而家个 BB 仔死咗咧，本来应该系哀悼七日禁食，佢就而家大饮大食啦，系嘛？嗰啲仆人都唔能够明白点解佢会咁样样，走去问佢啊？大卫点样回答啊？佢话 BB 仔仲活着嘅时候，我梗系继续求神啦，系嘛？禁食，希望神会医治佢啊嘛。但是现在 BB 仔都死了，我没事可以做。但他说虽然 BB 仔不能够回来，他说我可以去 BB 仔那里的将来。哇，这节的经文给我们见到什么？ BB 仔死了之后去哪里？去天堂，是吧？他说我将来见到他，大卫在他的诗歌里面时时都说我要永远在神的殿里面，诗篇的11篇16篇17篇23篇，我们知道大卫将会永远与神同在在天堂，而他说个 BB 仔会在那里等他，这个是不是给我们见到所有夭折的 BB 仔都会去到天堂？另外有一节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9:41，耶稣基督闹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若是失明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你们的罪还在。这节的经文什么意思啊？他跟法利赛人说你不知道犯了罪，你根本不认识罪，不知道自己犯了罪，你仍然是没有问题。但是若果你知道罪你仍然去犯罪的话，那你就有问题。所以这节的经文也都给我们见到， BB 仔如果生出来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他是能够进入天堂。但是当他成人之后，他长大了之后，他的良知 take over， 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仍然犯罪，仍然不接受救主的话，那他就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知道 BB 仔是会是上天堂。无论神的管教的手是有几重，我们见到但神仍然都是会给我们有安慰。刚才我们说了，神差派拿单先知去见大卫，你虽然犯了罪，但你是能够得到赦免。 而拔士巴呢都是一样的。在树的 BB 仔仲在生的时候，圣经怎样称呼拔士巴？乌利亚的妻子，是吧？神有些的嬲的，好像叫他做乌利亚的妻子，在撒母耳下的12章15节。但是当个 BB 仔死了之后呢，前后9节的经文在撒母耳下的12章24节开始叫他做大卫的妻子，是吧？见到神都好像已经是赦免了拔士巴一样。好快大卫和拔士巴又会生另外一个 BB， 这个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名字的意思就是和平者。神好爱所罗门，所以亦都差派拿单先知给一个另外一个名给他，叫他做耶底底亚，就是耶和华至爱的。当拿单先知将这个名字给大卫的时候，我相信大卫知道神真真正正已经赦免了他同埋拔士巴的罪。神话给大卫听，他将会有一个仔是会为自己来到起圣殿，记不记得啊？撒母耳下的第7章，历代至上的22章，神真是守了他的诺言，给所罗门、给大卫和拔士巴。所以我相信当大卫和拔士巴每逢见到所罗门的时候，都会提醒他们神已经饶恕了他们过去的罪，而且给他们有美好将来的盼望。这个亦都是给我们每一个的信徒，无论我们犯了什么罪，只要我们真正认罪悔改，神是会宽恕我们。我讲了有3点了，是吧？第4点就是大卫被复兴。大卫为什么会犯奸淫？就是因为他没有去帮约押来到攻打拉巴城，是吧？现在呢、被约押带领军队已经是将京城是攻陷了，而且是控制了水的供应，所以这个城池早完的了，很快就会是沦陷。约押准备最后的攻击的时候，他希望大卫是可以亲自来带领军队得到最后的胜利，得到最后的功劳。无论约押他犯了什么罪，有什么缺点，但我们见到至少他都是为大卫设想，是吧？希望大卫得到荣耀，而真是大卫带领军队作出最后的攻击，就将这个拉巴城是攻陷了。大卫在经文告诉我们，他是得到了亚门王的王冠。这个王冠很特别的，有一他连德的黄金。一他连德有多重啊？75磅。经文说大卫将这个王冠戴在自己的头上。哇，你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大佬？喂，英女王的皇冠3磅重啊，我好多时见到佢都带到有时好似好辛苦咁样。你唔好话75磅嘅皇冠。呢节嘅经文点样解释啊？好有趣。我相信最好嘅解释就係呢个皇冠本来系一个人像嘅上高，係咪？所以个皇冠有几重都唔紧要，因为系人像嚟㗎嘛。但係大卫就将呢一个皇冠上嘅宝石摆到去自己的皇冠上高，就是好像戴了去他自己的头上。我相信这个解释是比较好。这个也是一个胜利的象征，就是证明他已经战胜了亚门王，将这个亚门王皇冠的宝石摆在自己的皇冠上高。大卫得到大量的战利品，是吧？放在他的国库那里，成为他日后建造圣殿的资源。还有一节的经文也是很有趣，在历代至上的20章第3节，说大卫将亚门人从城里面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们经过砖窑。哇，你说大卫乜咁残忍啊，是吧？的确犹太人的历史学家 Josephus，他的确是说大卫当时是在处死亚门人之前将他们来到折磨，然后先将他们处死。 但若果你看撒母耳下的十二章三十一节，我相信就比较清楚，大卫其实是怎样做啊？给他们有锯，给他们有铁耙，有铁斧，叫他们在砖窑里面来到服役。这个我相信是比较正确的翻译，而不是他折磨了亚门人才将他们杀死。我们见到神真的很大的恩典，就算大卫背叛神，神仍然都是给大卫能够战胜他的敌人，是吧？他复兴大卫，然后回到去耶路撒冷，但是不要那么开心住，他回到去耶路撒冷就会有进一步的管教等着他，是透过他自己的家人。大卫能够战胜克服亚门人，但是他就不能够战胜他自己，不能够好好地管教他自己的家人。这个是大卫的问题。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看看我们学到些什么。第一样学到的就是这一位神永远是寻找人的神来的，是吗？当夏娃犯了罪，他们第一件事做什么？匿埋啊，神要去说，喂，你们在哪里啊，是吗？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用一个牧羊人来到比喻神，他有一百只羊，不见了一只，他怎样抌低晒九十九只去找迷失那只羊，是吗？神是寻找人的神啊。还有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十节，讲到耶稣基督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有没有见到啊？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这一位神永远是寻找人的神。今天大卫犯了罪，是不是他自动自觉走去找神说，哎呀，我犯了罪，我得罪了你？不是，神要差派拿单先知去宣布他的罪，是吗？我们见到我们认识的这位神，我们爱的神，就是寻找人的神。但是我们犯了罪，我们都要自动自觉，不要等神差派使者来到找我们，我们要知道认罪悔改，是吗？很奇怪的，很多时当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我们会怎样？看医生咯，你说是吧？去急症室咯， emergency room 咯，是吧？你说你断了骨，或者是扭亲，你当然看医生啦，或者你血管有病，你生癌，是吧？但是当我们灵里面有事呢，会逃避的，迟些先啦，不要搞啦，慢慢或者会好翻的，是吧？为什么那么奇怪的？其实灵里面有事是不是更重要过身体有事啊？更重要过的，是吧？但我们身体有事，我们就会去求救，我们灵里面有事呢，好像没件事一样。这个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大卫他正当壮年，当然他的身体没事啦，是吧？四十五岁至五十岁他很壮健。但是当拿单先知宣布他的罪，知道自己的灵有问题的时候，他就立刻向神来到认罪悔改。其实旧约神都不断差派他的先知向以色列人来到宣告他们的罪。有些什么先知啊？以利亚、以利沙、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十二先知书，我们讲很多先知，是吗？神是要我们面对我们的罪，这个就是先知的责任。但当我们仍然不认罪悔改呢，神的惩罚、神的审判就会是来临。大卫见到灵里面有问题，他就急于悔改。拿单先知，拿单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啊？是神的礼物。哇，如果有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指出我们的罪，你说是不是神的礼物来的？绝对是啦，是吧？在诗篇的三十二篇三至到四节，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当我们未认罪悔改的时候，真的很难顶。当神差派他的先知，差派人来到同我们指出我们的罪，真是神的礼物来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啊？当人家指出我们的罪，我们会怎样？是不是真的当是礼物啊？收了他啊？不是啊，很多人会很嬲爆爆添啊，是吧？很反感啊，不单止不当是礼物，还会是嬲了的。嗱，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真的要快快脆脆来到认罪。嗱，昔日神就是差派先知来到指出人的罪，是吧？有很多人会说，不是牧师，如果我犯了罪，神派的先知来指出我的罪，我就认罪咯。啊，如果神派的先知来，我为什么要认罪啊？喂，但是你不要忘记得，现在神不派先知的了，神派了什么啊？神派了圣灵住在你里面，时时刻刻都用细小的声音来跟你讲话，指出你的罪，是吧？喂，以前先知就是神的礼物，现在呢？啊，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的圣灵，我们的圣灵就是神的恩膏，是吧？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像大卫一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啊？要有一个愿意被神陶造的心，愿意被圣灵来到感动的心，愿意被圣灵来到软化的心，是吧？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心眼会得怎样？慢慢就会麻木了。我时时都说好像一个闹钟一样，啊，圣灵就好像闹钟。我记得我以前，啊，那只钟，啊，闹醒我，临急临忙朝早就快回学要考试了，我就五点钟叫只闹钟闹醒我。但是当闹钟闹的时候，啊，头头很警醒的，后来慢慢就麻木了，一拍那它就没了，是吧？所以如果我们圣灵叫指出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去听的话，慢慢都会麻木，慢慢就会好像圣经说，会得使到圣灵担忧，会得使圣灵甚至是消灭。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们要警醒，千祈不要是逃避神，我们应该是要好像大卫这样，勇于是认罪。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下的第十二章，感谢你是给我们见到你差派拿单先知去到大卫那里指出他的罪。你就是那位寻找人的神，昔日你差派先知去寻找人劝告人，今时今日你同样是差派圣灵来到警告我们。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愿意被圣灵来到感动，愿意被圣灵来到软化我们的心，不要是心眼，以致我们是会慢慢麻木，使到圣灵担忧，使到圣灵熄灭。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有一个愿意被你陶造的心，继续行在你的旨意，行在你的话语里面，以致我们是能够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